Ana.唉，咁而家有未咧？唔知。点咧？而家有冇好啲咧？有20个人 watch 啦，而家见到咁正话嗰啲留言咧，我冇读到啊，因为我真系读唔切啦，一来。二来咧，即系睇咗少少啦，而家唔知有冇窒咧，各位吓。断咗2次啊！而家25人啊，见到咁都唔系办法嘅、哦。咁有人问我系咪 HKT 嘅问题啊？梗系啦。咁我而家咧就转咗一个新 mobile 嘅 SIM 卡，就用只震弹，即系嘅 WiFi 弹嚟 stream。咁啊，好似见到有啲人而家25个 watching 啦。咁啊，希望得啦，即系冇晒瘾啊！咁啊，快个见到头先嗰啲，我未 refresh 有啲留言见到嘅。咁 Hughes 老宝啦，Hello，收到通知，Ultraman 96咧就话有收到通知啊，Happy Friday，麻麻都 happy 啦，即系冇晒瘾啦，大佬6 Mbps 嘅宽频都 stream 唔到，咁你估嗰度有冇56K 咧？咁我怀疑系56K 咁上下。呢啲咁嘅扑街冚家铲嘅公司咧。即系仲系喺香港垄断晒所有嘅商业大厦，甚至乎有啲私人屋邨啊、村屋嘅线咧，又要收人哋外面嚟嘅其他嘅 competitor 嘅入场费咧，即系实在太冇天理啦！实在，好冇人啊，Nico 你好。咁啊，头先有冇有人问琴晚等到3点进阶系嘛？咁你都冇留言俾我，咁我净系收到2位朋友咧话3点钟等我，咁我讲明噶嘛，冇10个咧就唔开嘅，因为费事喺度自己擘大口喺度讲啦，咁不如录音好过啦，系咪？录音又唔使受尽呢个煎熬啦，咁但系录音又冇互动啊嘛，咁所以咧，即系你等到3点，但系点解你又唔留个 PM 俾我咧？咁样，即系如果有几个人都系咁嘅话咧，咁啊，即系。你都冇充分咁样即系沟通到啦。其实系即系你即系当我冇讲过啦咁样，咁所以就系咁噶啦。所以任何嘢都系要自己表达自己噶嘛，系咪？OK，似乎个进展都好慢，都唔紧要啦。因为冇吹鸡，其实究竟我喺 Facebook 吹鸡又有几多人会？因为咁样入去睇啊，亦话 大家都是因为YouTube 的 subscribe 了之后个提你嗰样嘢，你先至会睇 live 咧咁样，咁我真系唔知嘅呢、這个。 俊介，寻晚有冇人等到三点？点几瞓咗？太冻 ，Nicola 胡探长唔紧要，慢慢搞。俊介探长 ，HKT 问题，俊介落街买 SIM 卡 ，Nicola 胡多数都系上网问题啦。Nicola 胡得啦 ，Nicola 胡睇到啦。 哦，哇 ！Cliff 朋友 ，Rosie 系 ，C 团友啦，唔使嗌。Milan 系 ，Hey 探长你好。Ultramax 数96而家有画面加声音。 OK。 俊介探长好。 Hello。 Raymond Chung OK。Raymond Chung Hi 探长。 系。 Nicola 我冇阵。Leo 你喂。探长你好。 Hello 啊，广我林冇见。Hello Max。 各位好。Honest Luca 64大家好。Rosie 38。 Hello。啊，中午就38人啦。咁我真系都证明咧，唔知系因为断线嘅关系咧。亦话我冇喺 Facebook 度吹鸡咧，所以咧人数偏少嘅，就定系有啲人专系星期四同埋星期四先听9/24，而星期五又听紧第啲咧，呢啲啊唔会知嘅，亦都冇好闲嘅啫，即系有人咪讲下咯，冇人咪瞓下咯，就咁嘅咁解嘅啫。咁咧就 YouTube 次次都有 notification。咦，阿 Lam Jackson 话靠 Facebook 啊，哦，明白。Raymond 咧 ，Raymond 你好啊。 视窗 Facebook News Feed 唔可靠 ，YouTube Notification 次次都有 ，Ultramax 数96， 我有望住你记 ，FB 应该唔会漏 ，OK， 收拾 hello， 平靓捞，我探长你好啊 ，Hello Soso 你好，平靓捞你好，喂咁咧就琴晚本来想讲嗰啲嘢咧，其实老老实实，今日咧就有少少有少少冷却咗啊，因为琴日啱啱睇完早场咧，到。晏昼已经好想开咪，想讲下嗰套戏噶啦。咁但系奈何琴晚咧就应承咗张 Sir 咧帮佢手，就帮佢影啲宣传嘅相咁样咯。咁但系咧，听佢琴日嘅行程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咧由晏昼咧就一路 occupy 到谂住佢同我讲话夜晚拍剧就拍一两个 shot 嘅啫。咁样谂住十点一定走得噶啦，因为个通告咧就7:00几嘅。咁點知去到呢就當然要等啦，咁兼夾呢嗰場戲呢都係啲大嘅製作嚟嘅，即係我目測現場都有成100人咁樣呢，咁就喺個户外環境嗰度拍嘅，咁户外環境呢就要好多臨時演員啦，有好多main cast 同埋嗰啲其他嘅，有即係總之all around 嘅演員都有啦，主角又有，主角啲僆又有，有好多警察，有好多 K 啡，有好多古惑仔咁样，总之就喺一个环境嗰度，冲突啦，咁样就系、是、拍咁嘅 shot。咁所以咧，琴晚嘅 live 唔到咧，就始料不及嘅，因为收错风又或者误解咗啲嘢啦。咁我以为晏昼添开头，咁所以冇理由十点唔得啩咁样。点知啱啱就正我琴日 live 嘅时候10:00几咧，阿张 Sir 先埋位。佢埋位冇理由走咗去㗎嘛，咩都攞唔走咁於是乎呢就犧牲咗大家啦，真係對唔住。咁呢所以我就話諗住呢收工返到去3:00都得啦啩。啊點知就冇人 PM 我，即係話大家都可能困咗覺啦，又或者隨緣啦，有得講咪講，冇得講咪算囉。即係呢個好正常嘅態度嚟嘅。即係覺得咁樣做網台呢，即係好似我咁係相對輕鬆同埋冇乜 expectation 底下呢，希望大家都係咁對我啦。咁就大家開心啦，甚至乎有好多留言俾我呢就好體諒嘅。即係例如講緊你做咗自己嘢先啦，呢啲唔急嘅，咁事實上又唔急嘅，因為我講啲嘢又冇乜時事性，又冇咩特別嘅好明顯嘅立場一定要講先得嘅。又話冇咩係即係直頭對個社會不足為患嘅。即係只不過即係希望透過 我嘅态，即系我对一啲时事或者一啲事件嘅态度分享咗俾大家。大家啱听咪听下咯，唔啱听你又可以出下声，可以反驳下。咁唔但唔知点解咧喺呢度，同我唔同意见嘅人咧，都唔知自己爆咗。即系例如又话喺呢度，原来系要你讲晒，你啱晒先准讲嘅咁样。当然，如果识得我嘅朋友知，我绝对系唔会啦。即系准唔准咧？喺网络世界冇人唔准嘅。即系香港都仲未去到一个白色恐怖嘅阶段。咁唔知点解咧，就有啲人就自阉咗先。即系听到自己唔啱听嘅嘢咧，就会自己收线或者自己会单反咁样。咁呢个我谂。有聽開九吹廿四超過兩年嘅朋友咧，都見唔少啦。咁又或者我應該係咪要檢討下或者修飾下我嘅語氣咧？即係我唔同你唔同意見，係咪代表我係叫你扯咧？我從來冇咁講過咯，以記憶上就或者聽錯唔奇。總之我就唔會咁諗咯。 Raymond 唱我谂应该啲人去晒 Happy Friday。 哦，系啦。 Chiang Kamen Hee Man Bob 老探 Saluki 探长。 嗯。 寻晚几点收工？ 真 介我顶到点几？太冻，瞓咗。 系啦，瞓啦。因为咧，寻晚咧就食宵夜嗰阵，啱啱三点，咁咧就有两位网友咧，就两点五十几分咧，就问我系咪 live 噶咁样，所以咧。至到两点五十几分咧，都系得嗰两个啫。咁于是乎咧，就决定取消。咁我亦都有同佢交代嘅，因为唔使喺度真系斋等，好似冇咩交代咁样，咁咪无谓啦。咁于是乎咧，咁既然琴晚嗰两位朋友咧，即系咁夜都等咧，咁我决定咧，而家就通知翻佢，因为佢哋都系海外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呢海外嘅时间就同香港未必一样嘅，咁所以我而家呢有责任呢就通知返佢嘅。咁俾些少时间我。喂，大家发表下你想讲咩呀，或者想问我啲咩呀。因为套戏呢就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嗰套戏呢就叫做 The Post， 就係、是、叫咩戰文密报，我但我唔知点解改咗咁嘅名嘅，真係。真係奇怪。咁睇下先，嗰位朋友好似留咗言俾我嘅，有青青啦，咁我通知翻佢先。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Yamaguchi Chiu， 日本人嚟嘅，咁咧。我以前有个朋友咧，帮佢改个日本名咧，就叫 Gucci Maru。咁佢自己亦都开心嘅，因为佢个人亦都真系 Gucci Maru 嘅。好，通知咗。Hello Sharon， 九吹礼拜五系啊，冇错。咁我今日咧就出咗个 post 咧，就关于梵蒂冈嘅。咁咧，我就好担心咧，就全球急剧咁样堕落。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唔系话代表天主教，代表光明，但只不过咧，天主教背后的确有啲好多人道精神啦、啊。即系现今啊，以前睇翻嗰套 The Silence， 即系原来唔系嘅。原来咧，宗教个信仰系大于一啲人道主义同埋慈悲嘅。即系我讲嗰套 The Silence 啊。咁咧就於是乎呢就我见到一张相同埋一个新闻呢就关于梵蒂冈同中国建交，就兼夹呢陈日君呢就好冇瘾嘅呢单新闻。咁陈日君呢即係宗教嘅团体有个咩正义和平委员会嘅，係咪好似有咁嘅委员会呀。咁即係好明显呢就好拜陈日君嗰个对即是某方面的嘢啦，尤其是对政治啊，对香港对社会嗰个取态啦。咁但係竟然梵蒂冈就觉得係错咗嘅，即係唔应该咁样諗嘅。因为中梵建交带嚟嘅恶果呢，似乎呢一个教宗呢一任嘅教宗，或者教宗都唔知道，或者教宗底下嗰啲人专系专责国际事务嗰啲呢，就太唔了解中国啦，我觉得佢哋。咁於是乎呢就有呢个同中 同中國建交嘅一個舉動咧，咁我見到咁樣就頭痛啦。因為你同一個敵人咧去建交咧有咩好處咧？而你又改變唔到個敵人嘅歷史同埋佢嘅做事方式，即係例如一面話宗教就有自由，但一面就拆十字架、燒教堂，一面咧就改人哋。传统天主教里面嘅一啲规矩，例如任命主教咁成啊，竟然今个梵蒂冈唔系今个教廷咧，系竟然会容许一啲咁样做嘢嘅一啲政权咧，仲有极权嘅政权喺一个国家里面控制咗咁多人口嘅政权，佢竟然同呢啲咁嘅邪恶势力建交咁样，咁亦都有人好睇淡，或者有啲朋友咧亦都好悲观地咧。咁佢认为梵蒂冈都系邪恶嘅咁样，咁大家邪恶都建交嘅，咁即系桂炳雄遇着叶继宽或者遇着张子强咁样，大家系 friend 啦，今时今日系咪？咁即系等于今日嘅警察同埋啲黑社会咁样都食到饭啦，都饭局啦咁样系咪？咁所以系咪世界变到我哋适应唔到啊？亦话我哋系落后于形势咧？即系我哋唔系好掌握到而家嗰个成个世界嘅大趋势咧？即系老鬼咧，即系可能系咁样都唔定，因为而家警察不分啦，咁甚至乎一方面，教宗佢亦都同一啲同自己宗教唔同嘅领袖去饮茶食饭，去见，即系大家建立一啲新嘅关系，咁大家又觉得乐于见到，但系当佢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嘅时候，点解大家咁反感咧？咁样，咁大家都可以谂下呢啲问题嘅。即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咦，苏伦终于出现啦。唔知而家嗰个信号平嘅正唔正常呢？ 苏伦 ，one hi all， 尽介讲下同你 Hello, 你嘅工作。叔叔系咪汤先生做脚套？ 系啊，冇错。 有冇开暖炉俾妈妈啦？评论啦，即系九支马六。Respecting watch site message retracted. Albert Jiao, hello very own. Hello. Respecting watch site 陈日君针都实埋。 系。 Raymond 唱我寻晚都睇咗 the post。 系。 全场唔够20个观众。 咁大镬！ 进阶探长， 真系蚀埋电费喎。 你间房好有鬼片 feel。 系。 留人生，留人生到。 Hello。 留人生我在泰国。 哇！叹世界喎。 数96，你睇古早赎罪卷就知道。It's always about the money and human deception。 利 申，我是个好唔虔诚的天主教徒。 系咯，即系其实点会唔知啊？其实天主教犯下嘅错误咧，即系直至到上一任教宗先至为自己教廷做过嘅错道歉。咁好得意嘅，即系咧佢为以前教廷做嘅道歉咧，即系佢作为一个代表咧，即系好令到大家鼓舞嘅情况啦。即系例如以前，哇！天主教就邪恶到咧，即系我唔知今时今日教徒咧有冇读过有关于天主教嘅历史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即系不妨去参考一下。即系当一个宗教去控制埋个政治嘅权力嘅时候咧，即系具体啲嚟讲，即系总之系极权嘅地方就必定好邪恶噶啦。即系为咗佢自己嘅私己私利咧，同埋系一个单向式嘅。一个权力嘅来源咧，咁一定系制衡唔到佢嘅时候咧，一定做出好多好邪恶嘅事啊！咁我教宗即系上一位教宗咧，就向基督教做唔系天主教做过嘅嘢道歉咧。其实应该有冇啲人咧，即系为人类做过嘅错误去道歉咧，即系一样咁嘅意思嘅啫。因为人类有咗极权咧，无论你系咩宗教咧，甚至乎你唔系宗教，你是一个党咧，当你有极权嘅时候咧，都一样会犯下弥天大错嘅。即系呢个就肯定噶啦。因为人性的私心呢是不可以无钳制的，我认为。尤其有权力的时候呢，即是如果你即是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实体的政权同埋一间公司，我觉得都有少少类似的。虽然一间公司呢你好极权令到你公司发达或者令到你公司崩溃都是你自己负的责任。咁只有分別就喺呢度嘅啫，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成日挑我機嘅，即係向一啲咧 即係未開發嘅一啲 MK 仔去宣傳咩叫民主嘅時候呢，咁佢話誒好啊，成日俾啲民主我啲同事嘅，你要搞到完全都唔係波嘅，即係搞到扭扭亂嘅咁樣。即係佢用呢啲嚟挑我機喎，好得意喎。即係其實都唔知咩叫民主，即係民主同埋你主僕嘅關係梗係唔同啦。民主民同埋主之間，政權係應該嚟自人民㗎嘛。但係你間髮型屋講咗人哋咩行業添，就唔係啲洗頭嗰啲專去。啲權力唔係嚟自佢噶嘛，係嚟自你噶嘛，即係個主權問題都搞唔清楚，咁啊喺度挑機呢啲實在太低水平啦。咁啊邊個就費事講啦，咁樣因為佢唔會聽我節目嘅，甚至乎有人 friend 埋我 Facebook 噶啦，曾經都而家都未 friend 翻嘅。 Ultraman 數96，你睇嗰組實在卷就知道 ，it's always about the money and human deception。利申，我係個好唔虔誠嘅天主教徒。Sharon， 天主教雖然爆咗唔少醜聞，但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好事，又有執善堅持。我唔同意陳書記所有主張，但好敬重佢嘅道德勇氣。呢家梵蒂岡咁樣，真係令人好失望。 係喎， 部分原因可能係因為太天真，太唔了解共產黨。句號。Hills 路保正常到正常。 哦，好啊， 正。Check MB 鄧模式。教廷一向如此，二战时一样靠拢纳粹德国。留人生耶稣不是天主教徒。I am Jason 怎会不了解共产党？留人生佛堂不是佛教徒。 哦，你咁讲咧，就夹硬讲一啲好细节嘅嘢啫。咁天主教即系你天喺香港先分开天主教同基督教咁分得清楚嘅啫。咁总之天主教嗰个就系 Christianity。即系基督宗教，咁你咁样即系喺度丢书包咧，我觉得就唔系好恰当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呢啲其实系人都知噶啦，基本上咁即系只不过圣经里面都讲到耶稣，咁而天主教廷里面亦都有耶稣会咁样，即系究竟佢系咪佢同一个会嘅咧？即系呢个堂口嘅关系啫，就系咁咯。其实系咯，就有人话点会唔了解共产党啊？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好了解共产党嘅，老实讲，即系当你自己个好强势或者觉得自己好 innovative 嘅时候咧，你就认为自己好可能会改变到晒任何其他嘅唔同自己意见嘅人嘅，即系例如我见到好多好天真嘅社工咁样，都走去想改变啲僆仔，改变啲细路，有啲好天真嘅政客谂住咧。入咗一啲建制派或者一啲親中團體可以改變到佢，咁呢啲係咪好天真呢？定係佢哋係好幼稚呢？咁就未必係嘅，即係只不過可能佢覺得自己有咁能力能夠改變佢啦。又甚至乎好多人話，即係自細都聽大㗎啦。你成日玩埋音樂咁另類，你不如呢玩啲 pop music 入到去呢，即係你拆多啲鞋，搞多啲關係入到去。上到 TVB 一鑊啊，你都已經可以改變到佢㗎啦。你到時候玩返另類音樂嚟改變返㗎嘛。嗱，歷史以嚟我未見過成功嘅。即係 Beyond 咁計啦。以前即係我都識佢哋幾個嘅。咁佢都覺得係咁㗎。即係未有得上電視之前，即係成日都要改變個樂壇咁樣。亦都好多討論呢，就關於我哋入到去主流嘅時候呢，我就會改變到佢㗎啦。你咪大家睇下囉，唔該。即係強如 Beyond 咁樣。佢哋咪又要同 Beyond 唔系同草蜢跳翻拍舞，你谂下几可悲啊！即系中国人就系咁噶啦，即系当你未得到嗰啲嘢嘅时候咧，你后好口响嘅，即系觉得我自己唔稀罕呢啲咁嘅荣华富贵或者一啲利益嘅。咁但系当你入到个建制或者入到主流嘅时候，哇！当你叹惯、食惯、洗惯嘅时候咧，同埋习惯咗前呼后拥嘅时候咧，你好似唔记得晒之前自己讲过咩咁噶。即系你问我会唔会咁呢，我梗系答唔到你啦，系咪？咁但系我都几肯定呢，我都唔系咁容易会妥协到嘅，因为我曾经都好多机会可以，即系冇而家咁嘅呢种咁嘅咁比较朴素嘅生活啦。咁我都有机会嘅曾经，但我都选择，即系我穷得起，成日觉得自己，咁我咪唔去做嗰啲嘢咯。咁系咪真系做唔到呢？就真系唔知啊！即系好多人又系另外一个反面，即系另外一个。个角度就系、是、你根本做唔到嗰啲嘢，咁你梗系觉得自己懒型啦，咁样都唔定，即系都有啲人觉得我系咁。咁所以咧，我喺50岁之后咧，我就 盡量呢试下用我的能力去做出一啲呢，即係人哋以前认为我做唔到嘅嘢，即係不停咁刷新自己嘅经，即係嗰、那个、那个范围。即係我觉得个范围阔啲呢，即係不枉此生嘅。即係你譬如做咩都试下做啊，譬如作返首中文歌啊，作返首 popular 嘅歌啊，拍返啲好老土大家好受欢迎嘅广告啊咁样。咁我都盡量去试下嘅。即係但係嗰啲 Jacqueline 嗰啲真係冇本事暂时。即係拍嗰类广告。 留人生我在泰国出家十八日主，唔系叹世界主，头陀行主行道生晒水泡主好难痛。神王新 office to background, 靓过旧 office, sharing, 共产党尤其系中共嘅阴险可怕邪恶。好多人真系了解唔多，或者知得好表面噶。 系噶，所以呢真系唔知佢开边饭㗎真系。但系以梵蒂冈嘅历史部门呢，即係佢哋有多 archive 㗎嘛，同埋世界大事啊，国际事务啊，即係以佢哋个 archive 呢同埋佢哋个 system 呢，我相信好容易会知道共产党系点嘅。但你知道之后呢，你觉得自己能唔能够改变佢呢，可能有啲人真系天真到觉得自己得㗎嘛。咁我觉得似系咁样多啲囉。即係我唔会觉得方济会同佢有啲咩交易啊，我唔信嘅呢啲真系始终都。咁啊头先阿苏伦就话新 office 个 background 好似靓过旧好多，咁啊梗系啦，呢度第一手装修嚟㗎嘛，即系 design 于2015年㗎嘛呢层楼，咁所以呢一定系靓过一层咁嘅旧金融大厦嘅。咁但系只要有啲人呢话觉得呢啲 background 好似拍鬼片嘅呢，我諗呢啲朋友呢即係淨係睇过几种片嘅啫。即係唔系鬼片就笑片，唔系笑片就咸片嘅啫。咁呢个世界好多种唔同嘅品味，即係都有需要大家學習下嘅。咁譬如你睇 House of Cards 咁样话黑媽媽嘅，喂拍鬼片啊，咁佢的确唔系鬼片嚟㗎嘛，系咪。咁譬如你睇Daredevil,佢又黑媽媽嘅，點唔係鬼片嚟㗎喎，係嗰啲超人片嚟㗎喎，咁樣。咁你會唔會覺得一套 Daredevil 同埋一套 House of Cards 係鬼片呢，咁樣。咁呢就好輕易呢就判斷咗，嘩你咁黑嘅呢度好似鬼片咁喎，咁樣。即係所以呢啲情況就應該需要睇返多啲唔同片種嘅。即係我唔係恥笑你呀，即係我只不過係覺得香港人嘅非黑即白呢就實在太嚴重啦。即係點解唔即係放開懷抱去接受多啲唔同嘅劇種，或者接受多啲嘅視覺，我唔敢講藝術，即係一啲視覺嘅嘢呢。嗱，蘇倫就真係有品味啦，睇就知係咪先。嗱，咁你又唔好話俾我聽呢，我唔俾人哋話我個 office 似鬼片啦，即係我唔係唔俾，即係我建議反建議返你啫。咁所以呢即係有啲人誤會咗我呢，咁我都冇辦法嘅，有時真係。啊，系喎，讲翻琴日嘅过程都几好笑，因为琴日帮阿张 Sir 影相咧，咁有两个 event 都经历过，都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大家想我讲嗰个亲身经历啊，因为想我讲套电影多啲咧，究竟，因为电影都睇到好多啊，呢排都啊，唔系，即系都剧啦，唔系电影嘅，剧同埋电影都有睇嘅。 Sharing, 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阴险可怕邪恶，很多人真的了解不多，或者知得很表面的。Starkey Sydney 好探长。 Hello, 你 Starkey Sydney 你好啊，你好像没见过你的 Starkey, 好像见过一个好像不是 Starkey Sydney 喎。是不是没见过你的呢这位。Sharon 呢就说都挺喜欢这个 office 的背景。其实日头这里还靓的，因为日头看到出面。咁夜晚就冇辦法啦，因為呢度冇嘢反光嘅，得塊玻璃，除非我就整個綠 background 咁樣 key 啲嘢落去嘅啫。咁但係呢個真係實在太幼稚啦，我覺得。喂，阿 May 未瞓嘅喂，聽日使翻工啊，各位。 美懶兒楊都講留人生新 office 好，證明煩惱是可以避開的。Sharing 你講親身經歷先啦，然後講劇。 哦，好啊。喂，谢伟康是不是好三面啊，谢伟康好像都见过你出现嘅。咁我想。 我想同车 Hello 你好探长。 我专登想同琴晚嗰两位朋友打招呼嘅。一位呢就係、是、日本名嗰个啦，唔记得咗啲，我就记得 Gucci Maru。另外一位 Chan Chan,Chan Chan 咪嚟自越南㗎，应该係我睇你 睇翻即系入翻嚟八卦翻你个 profile 咧，我见到你啲朋友全部都系我一个越南朋友个姓咁样嘅，咁样，因为我第一时间咧，我 check 人哋 profile 咧，就睇下佢有啲咩 common friend， 咁有一半会 like 我嘅朋友咧，或者留言俾我朋友咧，都系有啊昌昌啊，有啊陶君衡啊，有啊啤梨啊，有啊曹总啊，或者啊。Kelvin 啊，即系 Kelvin Wine 啊，嗰啲 common friend 嘅，或者郭兆杰啊咁样，即系嚟自呢啲唔同嘅正派嘅政党嘅，有啲唔系正派啊嘅朋友啦，咁即系同你打个招呼先，你点解唔留下言咧？我想即系想你会 PM 我，但系又唔喺度倾下偈咧，咁样，咁希望大家能踊跃啲咁样倾偈啦。阿刘云生话新 office 好，证明烦恼是可以避开的。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说我的烦恼是关于我之前的 office 那两个大陆人玩起我那两个大陆人的烦恼呢？那我想我估得中的，事实上是这里不单止没有烦恼，这个烦恼是一个开心的烦恼来的，因为呢这里要上即是落了地铁还要走一段路，要上很多楼梯，所以呢就有点辛苦的。咁但我觉得 OK 喎，即係练下气到喎，因为而家呢都唔係成日都有机会做运动。喺阿监仔都唔知道 live 緊喎，喺度同我傾緊第啲嘢喎。等我同佢讲声先。喂，你唔知道 live 緊嚟家。九成都係啦。 美兰听日放假吗？ Ultraman 数96讲张蛇再讲 post。姐，你第一首装修真好。 系哦。 范宏话是话，好多大陆剧 background 都好光，光到我觉得佢系特登打好多灯打光晒佢。我睇十几年几，啲大陆剧正常好多。 系，十几年几啊？大陆剧咧，我睇过一套我唔系睇啊，即系我喺街度唔知点解撞到咧，系讲唔知龙宫啊，即系类似嗰啲海龙王啊，定即系嗰啲神怪剧咧。我见到有一场戏咧，直头系 virtual set 添啊，即系全部喺南部景嗰度拍咧。即系其实上次有我 send 过一个 virtual set 嚟拍剧嘅 YouTube 俾大家，即系喺 page 嗰度讨论下咧。咁啊，當然有人覺得我屌你大驚小怪啊，咁鬼 out 㗎你，一早已經有啦，咁鬼唔知咩？十幾年前有線嘅新聞已經 virtual set 啦，我梗係知道有啦。咁但係一個話題，用個劇嚟講出嚟，大家討論下咁解啫。咁你知得早就當然你好叻啦，各位朋友。咁但係咁我亦都相信有好多人未知㗎嘛。咁啊有即係有開心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最開心係咁樣㗎啦，咁所以唔緊要啦，你點樣覺得都咁，即係大陸呢已經係用 virtual set 嚟拍劇呢，你已經睇得出㗎啦，因為有啲神怪片成日都係咁嘅，即係香港嘅相對呢係除咗新聞以外嘅嘢都係比較落後啲㗎啦，已經叫做，因為嚟嚟去講嚟講去都係得一個電視台獨大，因為頭先講緊有線一早用 virtual set 呢，原因就係有線是一个无线新闻的竞争者来的嘛。那有竞争咪即是自然会有进步咯。即是无线未有 virtual set 的时候它已经有了。那但是剧就是因为得无线有。香港电视拍了剧已经是先进过无线很多的了。但是呢又被人钉了牌或者不发牌这样。那所以呢罪魁祸首呢在香港政府和无线之间的关系了，我觉得就是。那所以大陆剧拍得好过香港啊，理所当然的啦。那只不过是香港劇呢都有啲咁多自由度啦，即係起碼佢唔會事後再走去配音配走一啲個演員講啲佢唔啱聽嘅內容啦。咁例如我對香港嘅劇呢就真係好陌生嘅，咁嚟嚟去都有得幾個經驗嘅啫，就係舊年拍踩過界啦。咁因為踩過界呢有幾個導演拍嘅，因為佢個 workload 好大嘅，拍劇好辛苦嘅，老實講拍個辛苦過拍電影添，真係一定係辛苦過，因為佢個需求量好大嘅，譬如一集劇 你減走曬嗰啲廣告時間咧，其實得40分鐘到嘅 regular。咁你要拍30集喎，咁30集即係會有1200×5，即係6000分鐘嘅嘢係嘛？1200×5係啊，冇錯。即係有成6000分鐘嘅，6000分鐘咧就即係100個鐘係咪啊？有冇咁多啊？啊冇，我唔知計錯數啦，可能。即係總之有好多好多個鐘嘅片要剪好啦，咁拍要拍好多個鐘啦，因為大概咧就拍以香港嘅劇嘅進度咧，即係我粗略估計啊，可能有啲多有啲少啦，就拍三組戲咧，即係三個八個鐘嘅九個鐘嘅戲咧，就等於一集40分鐘嘅劇到啦。咁當然文戲同埋打鬥片飛車又唔同啦，咁即係所以話粗略估計啦。咁所以咧變咗，如果你拍30集嘅劇咧，要拍100組，100組每組9個鐘，即係個 workload 真係十分大嘅。咁以前拍劇無線好慳錢咁樣嘅梗㗎啦，咁但係到而家咧，因為琴晚同阿張 Sir 去睇個劇咧，個投資者咧都係非常出名嘅電影嘅公司嚟嘅，咁同埋大陸合作嘅咁樣，大陸有錢啦，香港嗰間公司亦都唔少嘢啦。咁啊聽講咧，佢哋用成8位9位數字嚟拍成套劇嘅喎。系九位数字嘅，听讲咁你当佢作大啦，即系当佢5000万啦。咁其实个钱其实已经多过香港好多电影噶啦，已经咁所以咧系有啲期望嘅，即系对嗰啲嘅合拍片。但问题咧又系嗰个问题啦。Once 有大陆嘅资金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大陆播嘅时候咧就会配音咯，即系将任何嘢都配晒音，即系无论广东话、国语都要配晒音嘅。咁但香港呢边播咧就好少少嘅，因为只系将啲大陆演员嗰啲配翻广东话啫。咁大陆广东演员嗰啲音咧就 keep 翻嘅，通常都系因为都系其中一个价值嚟噶嘛，香港演员。咁所以即系拍大陆嘅剧就好令人失望嘅，因为大陆所有嘅剧咧喺国内里面拍咧，全部都系要就算你嗰个演员啲广东话啲普通话好叻嘅话咧，佢都系要配多镬嘅，因为唉费事麻烦啦，我啲用量即系我啲使用量咁大，你俾你逐个咁样审查我，咁我死得噶嘛，要啲后期好嘥钱噶，咁索性咧就冇眼屎干净盲，即系有啲人咧，我啲牙好容易蛀啊，我中意食糖，咁不如一次咁剥晒啲牙，再镶层假牙算啦，即系有啲人真系咁样取态嘅，咁大陆嘅剧就似乎系咁样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難睇囉，大陸劇雖然拍得好靚，我又係就算我欣賞佢拍得靚，啲打燈靚，啲技術好高，我都係要播住其他嘢我先頂得順囉，因為你要聽到聲唔開位啦，全部配音，咁我當然冇乜機會睇大陸劇啦，但我而家一齊住嗰位家庭成員呢就成日都睇嘅，咁所以我都略知一二嘅，都唔止一二，都好了解嘅咁樣，咁但係完全唔上心囉，亦都唔會坐喺度睇囉，系去完厕所经过咁咪睇到下咯，咁样咯。咁所以咧就系、究竟香港嘅港剧又何去何从咧？如果讲拍摄嗰个 quality 咧，绝对可以上到HBO 或者 Netflix 噶啦，因为佢当电影咁拍嘅。我见到嗰个制作嗰个班底咧，佢同电影一样噶啦，已经即系无论用嘅机器啦，即系 camera 啦，打嘅灯啦，同埋用嘅。即係嗰啲 chip 啊，同埋收音器材啊，全部都係頂級嘢嚟㗎啦，已經。即係你咁樣拍得好好，如果劇本都唔衰嘅話，啲演員又做得好嘅話，如果又唔使配音嘅話咧，即係唔係兩種演員去配嘅話咧，我諗佢嘅水平都應該睇得過嘅。但係就聽到啲演員有少少，唔係演員嘅，唔好擺演員上台啊！即係我喺現場聽到咧，有啲劇本有啲。都仲係停留喺非紙仔嘅階段嘅，即係話咩叫非紙仔呢，就係話個劇本未 complete 晒之前就去到嗰個位，哎呀要諗下個 ending 點樣，我呢場戲點樣完呢，咁樣即係仲係現場先諗呢啲嘅，即係我覺得有啲驚訝嘅，即係香港拍戲拍到而家都仲係咁樣嘅，即係就係始終個制度問題啦，因為西片呢即係好多西片就算有啲大導演啊有啲好勁嘅監製啊，佢都唔能夠走得甩咧嗰個制度嘅，因為荷里活嘅制度咧好嚴謹下嘅。以前而家自從有成龍嗰啲入咗，唔知有冇改變咗啦。咁同埋 Tarantino 嗰啲人都有亂龍嘅， 佢又唔知道会唔会跟翻嗰个制度啦。咁啊，个制度系咪一定好咧？我就唔敢讲，但系起码有制度嘅片咧，出到嚟嘅水平唔会衰到去边咯，即系唔会烂到去边咯。咁所以即系是祸是福，就即系睇下啲观众点啦。因为我有时听到啲演员咧都系埋怨咧，啊啲观众我系要咁样演佢先知道我做紧奸角噶。如果唔系，以为我系好好先生，咁点算咧？咁样就是埋怨一啲观众嗰啲接受水平好低啦，即係例如哇个灯打得咁黑，会唔会以为係鬼片㗎咁样，即係都有呢啲情况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一个矛盾位呢，就係香港好多人都鍾意睇美劇㗎，啊但点解同时都仲有人觉得啊点解啲打灯咁黑嘅呢，咁样即係好得意嘅，我唔知拗水吹定係咩原因啦。咁我亦都唔会嘥太多时间諗㗎，即係只不过自己做好自己嘢啦，尽量。即係有时到我拍嘢嘅时候，有时都要同啲客去 compromise， 即係可能佢觉得要咁样拍咁样拍喎。咁呢啲即係我都希望盡量有个制度啦，即係 brainstorming 开会讲个 flow 嘅时候已经交代埋啊啲灯我想咁样打得唔得，即係我想拍出嚟啲人有轮廓啲啊，硬正啲啊。假若佢话唔得一定要咁嘅时候，咁我为咗即係我为咗要同佢合作，即係佢都有佢嘅道理，我相信。因为啲观众色盲㗎嘛，或者弱视咁样点算呢，咁你都要照顾返呢啲弱视嘅观众嘅。咁喺一啲我赚钱嘅层面呢，我会尊重返我嘅客要求啲咁样嘅，即係要招呼埋啲弱视嘅观众嘅，我亦都明白嘅。咁又甚至乎有啲客呢，即係有啲电视机前面嘅观众呢，可能係剁緊猪肉嘅时候睇㗎嘛。咁你咪要将所有嘢讲到好白先至得囉。就唔可以用个表情嚟做戏囉。咁我即係一啲商业性嘅行为呢，我会接受嘅。但係九吹廿四呢啲呢就非商业性㗎嘛。即係我又唔係因为你啲钱我先开咪嘅。即係我又冇收过一啲直接嘅老细话我要你咁样咁样。咁所以呢，我完全唔会理你讲咩嘅。咁我亦都会讲出我自己嗰个反应咁解嘅啫。 Sharing 五 ，Hello 监制 J， 你睇 live 真好，但平时最中意系地铁厅。 哦、oh, ，OK。 站黄前留人生 the best of a sitter， 消除一切烦恼的开始。中亚含七法品，流尽经一，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洞察来消除的，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节制。来消除的三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运用，来消除的四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忍耐，来消除的五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避开，来消除的六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驱散，来消除的七有些挂虑和烦恼是要靠收集，来消除的 J 你无竞争无进步 ，J 你中睇 ATV 真系食得屎 ，ATV 未睇过。 见女性 Sharing 想问 Hello 分叶， 点解大陆剧唔可以现场收音？ 哦，答咗你咯。 不过翻黑都上 Netflix。 啊，系啊， 永常换 Netflix 买咗垃圾反黑。 哎呀，真系不幸啊！不过佢冇乜 content 香港，咁反黑就算系一个全独立嘅项目嚟嘅，咁啊恭喜佢啦！即系起码反黑都得，即系其实拖低咗成个 Netflix 嘅水平嘅，我相信反黑真系，即系唔系个政治倾向啊，即系觉得佢嗰啲手法都仲有好生疏嘅，其实即系有啲杂作 feel 嘅，咁。点都好啦，都系一套剧啦，都值得鼓舞嘅，我认为。咁喺度好多谢刘仁生啦，因为我曾经话过咧，你讲嗰啲佛偈咧，你用一啲好几句字类似文言文嘅讲晒，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咁啊，真系多谢佢，即系好用翻一啲我能够了解到嘅语言嚟点化我啦。咁但系你讲嗰几样嘢咧，其实好多嘢我都用我自己嘅触觉咧，都已经可以解决到嘅。咁啊，多谢你提醒啦。可能七样我有四样我都识噶啦。咁我又冇睇过佛经嘅。咁即系你有只要你喺个生活里面，将条天线掹翻出嚟咧，其实好多嘢都靠你自己解决到嘅。我相信。咁但系只不过今时今日嘅人类咧，就条天线喺边都揾唔到啦。似乎即系例如有啲朋友，人哋写明嘅日期个 live 系几时做嘅，或者我唔知道用咩 interface 啊 ，Facebook， 譬如探长 was live 喺边日咁样，咁佢仲问紧 系咪系咪 live 紧啊？咁样，即系其实你嘥少少时间咧，睇一睇个日期咧，咁大啲个画面，你就知道嗰个系咪 live 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好似刘云生所讲，即系嗰七样嘢咧，即系佢讲出嚟系烦恼点样消除咧，咁啊值得借镜或者值得学习嘅。咁仲有我唔知有冇人呢度呢有俾錢買亞視 app 呢或者有冇裝亞視 app 嚟睇有睇睇亞視呢咁樣。咁點解我會咁問呢頭先有位朋友就問睇咩俾咩仲睇亞視 ATV 就真係食得屎。咁我又唔夠膽講到你咁盡喎。因為佢開返台都未睇過或者人哋改善咗好多呢或者已經搵咗唔同嘅班底去再重新開台又唔定㗎嘛係咪咁我都爭啲有機會呢就 provide 一啲 content 俾佢嘅。咁但後來因為嗰啲錢唔清唔楚即係又報唔到價又個報價太低咁樣即係佢俾嘅錢太低咁樣令到我卻步咗就唔敢繼續再同佢合作咁樣。咁我亦都唔係睇我哋要做嗰啲嘢嘅似乎即係佢都係我覺得係個雞棚囉即係又係開個台又唔知點樣賺啲錢返嚟因為佢嘅班底呢佢背後呢全部都係無線做過嘅退曬休嗰啲老坑走去 take over 咗個亞視嗰個權即係都係啲維維維呀收嗰啲紅色嘅資本呀、啊、咁樣開台嘅啫以我所知呀、啊。咁所以我真係唔敢講囉或者佢搵啲大陸嘅專才嚟開個台都好睇都唔定呢真係唔敢講呀呢啲。咁但係呢我就見到花家姐呢就不停喺佢個page 嗰度呢就同講啲同亞視有關嘅嘢即係例如我如果亞視俾十分一嘅資源佢就好啦咁佢嘅奇案99定唔知咩嗰啲呢就有機會可以即係喺嗰度入到一個叫做相對主流啦咁而花家姐咁勤力又係決心希望網台可以能夠令到自己維持到生計呢我亦都欣賞佢呢個態度嘅因為始終佢就係好似地球人未上個月球之前啊究竟得唔得嘅呢即係佢都有呢個夢想我非常之欣賞嘅。咁我覺得網台嘅第一個太空人呢就係、是、潘少聰啦。即係個人人都覺得冇錢賺而有啲老蕭之類都話要蝕錢嘅情況底下呢佢又賺到錢不單止可以令到自己有穩定嘅收入仲可以有好多盈餘添以我所知啊因為個數量唔少喎有人同佢計過。咁啊花家姐可能以佢嚟做一個榜樣又唔定又或者以佢為一個假想敵又唔定。咁假若佢上到 ATV 就勁囉咁樣。即係我好多人問佢成功嘅。咁啊例如無奇不有啊 Gary Kwan 亦都上過 VOTV, 啊卓飛亦都上過 VOTV, 咁呢啲亦都係好鼓舞嘅即係起碼令到更加多人認識因為嗰啲因為睇開一個大台嗰啲人呢即係佢嘅興趣嗰個層面當然一定係好闊啦闊到一個點嘅時候有個效應呢就係、是、明明我唔係聽開呢啲節目嘅我又有機會試下聽即係有好多人都覺得即係點解咁樣作戰自己呢因為我曾經都喺啲唔同嘅網台做過嘅例如DBC 啦 ,D18 啦城寨啦 ,Forum 啦咁往往呢即係佢哋話嘅擔心你都一一兑現一一實現咗嘅原因就係、是、以我頭先講嗰個點解喺網台會着數啲呢因為有令到一啲唔明明唔係聽開你或者唔係聽開你講嘢嘅興趣朋友有機會接觸到你㗎嘛。咁於是乎呢我而家九出廿四呢就剩返個千幾人係咎由自取嘅但亦都係我嘅心意嚟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唔希望即係我希望有人嚟到聽嘅但係我唔估計到有人都啱聽㗎嘛因為我分析過呢同朋友即係點解我成日嚟嚟去都咁少人呢就係、是、我諗唔同我得罪人係冇乜關嘅因為我得罪人令到啲人唔聽呢我諗都係少數嚟嘅啫即係因為咁樣唔聽我覺得最主要呢都係我成日講啲嘢呢即係我唔係一個牧羊人嚟嘅即係我冇呢個牧羊人嘅特性或者天分咁呢我以我所知有好多聽網台嘅人呢都係需要人哋帶領佢需要人哋講一個好實質嘅睇法啊或者好主觀而又好有領導能力嘅人嘅節目呢就聽好耐嘅可以聽得即係因為唔使用腦嗰陣時我返到屋企做完嘢唔想諗嘢點你仲要我諗嘢咁所以呢有啲唔知我講乜就誤會咗或者唔 唔知道讲乜底下就直头捞唔到而败走咗嘅又有。有啲呢觉得啊两句唔啱听呢又觉得我打压嗰啲异己呢意见分子呢即係我成日耻笑佢呀或者我唔认同人哋我又会出句声呀咁样。即係又走咁啲呀咁样剩返有一千人你都偷笑啊老实讲。咁甚至乎我而家有千几人更加开心啦系咪。咁所以呢即係我就唔适合大台系呢个原因嘅。但係即係当有一日呢普遍人都听得明我讲嘢或者我自己改变咗或者文字提升咗即係有啲自大即係唔系提升。即係普通一啲普通嘅人都能够 synchronize 到我讲嘅嘢呢即係而我又唔使专登去就佢哋嘅话呢咁呢个就梗系我嘅理想啦。咁但係似乎我死话都唔会成功嘅呢样嘢。原因就係、其实我讲啲系咪要你諗好多你先明白呢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巨细无遗咁讲晒出嚟但认唔认同系一件事啫我觉得即系原来好多观众呢都系听即系淨系鍾意听自己认同嘅嘢就不停咁去发酵就不停咁样听得好舒服就不停咁样啊鍾意有人共鸣啦咁样即系呢一种网台嘅习惯就比较主流啲啦即系我系非主流里面嘅非主流啦变咗系。咁我俾人 isolate 嚟到剩得咁少人听呢我都系一个意料中事嚟嘅。我亦都即系唔好你成日以为我讲住又觉得好介意。其实实质上嘅喺我生活上面我真系唔好介意。反而我系开心啦即系我唔介意得嚟呢因为 expectation 好低嘅原因呢即系有时成日见到 Ultraman 96啊见到 Sharon 啊 ,Nico 啊呢啲呢哇阿 Maylam 啊呢啲啊 ,Solon 呢啲即係第一时间大金呢啲第一时间就会同我 say hi 啊仲听我咁耐仲听緊呢即係已经系 bonus 嚟㗎即係执到㗎啦即係如果探长有咁嘅成就已经。咁所以即係我会成日讲㗎即係如果我真係好介意我改变咗啦但我改变唔到自己即係证明其实我真係唔好介意囉老实讲。嗱时间呢已经去到差唔多啦原因呢就係本来呢我会可以不停咁讲嘅但係问题就係呢我仲未我即係我呢度呢个地铁呢仲係去到嗰个钟数如果我讲唔到车呢我就 PK 啦我就唔知点算啦无主孤魂啦。咁所以呢我读埋大家呢个话题呢唔係读埋大家留言我都走啦即係又喺度走数咁样。因为原本想讲下套戏啊讲下经验啊即係讲下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就姑且讲完但套戏都仲未讲喎。 Will Sing Lee 太就啲客子会被人得寸进尺啦。 冇错。 Joseph Chang 探长晚上。 Hello, Joseph. Sharon, 反黑咩嚟㗎 ?Netflix 只睇过美剧或者西片。Will Sing Lee 反黑直情冇乜制作質素口嚴惨。John Kupnuka Brown 探长好。 Hello, John. 有冇再搵你做嘢 我冇啦喎。 ATV, 开台呢单嘢我一路都冇完全相信。总是有啲觉得是搞笑新闻哈哈哈哈,Gary Lee 喺度探长。 Hello, Gary, 而家先嚟嘅。 出位见返即时通讯功能同你系 喂 都打下招呼。 喂 ,Hello, 你好。 潘君系咩台呢居然可以赚钱 ,James, 同 海欣都有在 ATV 做节目。 两人 因为潘聪收费唔系贵兼且听众真系全球好多地方都有所以潘聪系搵到钱。Susan Kong Hi 探长 Hello 各位好 而家先嚟呀 Susan 潘聪边有咁多鬼故讲Will Sing Lee支持你 Sharon 我唔明点解探长讲嘅嘢会难明句句说话清晰歌个 idea 有头有尾喎 多谢你咁啊即係抵死啦如果你咁讲嘅话即係听得明都憎咗你嘅咁啊即係检讨我检讨过㗎啦但我真係改唔到啦对唔住即係难得你觉得我 ok 嘅咁样咁多谢你先即係喺得到支持我嘅梗係要多谢啦同埋更加要同呢啲网上 app 嘅朋友打招呼啦 ,hello 你好香港网台同埋Car Square 嘅朋友大家好啦咁可惜呢打招呼嘅时候呢差唔多要走啦。 Sharon James 梁容海欣都有在 ATV 做节目 咁多人 就证明 ATV 可以继续得你哈哈 Francis Chen Hello Tech Music Miss Sharon 潘少聪个台叫好大个网成功因素主要是将新城处落嘅中带入网台听众群大兼且中心抢及 Nucky Brown 要睇过先知好唔好不过唔大兴趣 哦 ,ok, 喂啊 ，Sharon 就系啦，唔该晒特姆色啦，特姆色真系帮我成功咁样上到网台 app 嘅，咁大家都要俾个掌声佢。咁但系好可惜咧，即系如果大家真系上面嘅话咧，即系如果嗱真系如果今次 PM 有超过20个咧，我今晚翻到去继续，即系翻到屋企，我继续可以做埋呢个下半场就讲电影嘅。如果大家真系觉得哇太夜啦，咁啊由得佢啦，咁啊再改日再讲啦咁样。咁翻到去咧就话，如果真系会开麦嘅话咧，监制咧就会继续喺度讲两句嘅，喺个隔篱即系旁边学咁样。咁啊，真系讲到而家真系真系即刻要撇添啦。喂，咁多谢晒各位，如果有兴趣睇埋下集咧，就请你留言俾我啊 ，PM 又得啊 ，PM 啦，即系喺我 Facebook 嘅 page 嗰度留下言啦。咁如果唔係呢，咁我就有機會先再同大家傾啦，好冇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